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第十三届全运会在8月27号与天津正式开幕，9月8号闭幕，赛期共维持13天。本届的全运会共设置了33个大项、417个小项，预计将会有10217名运动员参赛。而截至目前，马拉松、花样游泳和网球团体赛、网球单项、柔道等10几个项目的比赛呢已经结束了，其他的项目也均会在开幕式期间举行。今天9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到今年的年底，随着烟房线 S1 线和西郊线的开通试运营，本市的轨道交通的里程呢将会达到608.2公里。今后老年人只要打开手机地图，就可以精准的看到周边有哪些的养老院。最近北京市民政局呢还计划和公交公司合作，总结出老年人乘车的热点路线，明年也将会有望优先对这些路线实施无障碍公交车的更换。再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消息，交管有严规，车手自尊行，祖孙且崇礼，庄礼现慎敬。最近一个小女孩主动鞠躬感谢礼让斑马线的车辆的小视频呢在网络上热传了起来，网友们也纷纷表示被可爱懂礼的小女孩萌翻了，纷纷为她点赞。在这里969同样也要提醒大家，在开车的路上呢一定要注意礼让行人，文明出行才会让这个城市更加美好。 分开旅行啊，为何相结局我明白，请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把你下了一整天雨。 Heart 送给你我的心，计划十分。 个问题，早就说过希望空间才能继续，我也再也不希望你离去，我们就试试看各走各的路。别哭，这个只是个短短的度假，别搞得那么复杂，你不是一直说要去巴黎吗？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我们总是希望在最美的时刻和最爱的人做喜欢的事。那2017年的8月28号又是一年的七夕了，来到这里见证你们的爱情。今年969五周年台庆，携手北京石景山游乐园、阿里 OFO 推出爱的摩天轮最高点的 case 七夕特别活动。凡是在8月28号之前新婚夫妇、七夕或2月14日领取结婚证的夫妻呢，持结婚证到石景山游乐园，最先到场的前20对夫妇即可以获得999元的爱情守护礼包，前50对到场的银婚和木婚的夫妻可以获得520元的爱情守护礼包。当然了，还有最后一个福利，那就是到场的情侣必做的超级浪漫爱的表达方式，可以获得99元的爱情守护礼包哦。到底现场要做些什么呢？详情请关注经典969的微信公众账号了解活动详情。 用表白换一份期待，能不能就少一点忐忑无奈，幸福不在千里外，让我勇敢表达爱。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你从前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从前的日子都远去，我也将有我的妻，我也会给他看相片，给他讲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

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周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7点钟，跟你一起分享经典好歌曲。那今天呢，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哈，七夕也是中国传统的情人节。不知道这个七夕，你的身边有人陪你过节吗？刚刚我们在微信平台上也看到了一个听友跟我们留言说，在七夕的时候特别希望听到《告白气球》这首歌，觉得这首歌气氛呢还蛮甜蜜的，而且节奏感也还不错。那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分享到的也正是来自周杰伦的这首歌曲《告白气球》。同样在这里要祝你七夕快乐。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带孩子送父母，度蜜月陪朋友，你想要的泰国都有。 泰国都有， 泰国 跟团游泰土，自助游泰累，下载六人游 APP， 定制神奇泰国之旅。 服务是集众人之力，成细节之美。顶呱呱集团上市3周年之际，携5000人专业团队入驻北京，再创辉煌。贷款代办、知识产权、工商注册、会计代理、法律咨询等一站式商业服务，就找顶呱呱。电话52514000，上网搜索顶呱呱。 炮台、攀爬、潜水艇，还有巨幅画卷等着你。这个暑假，涂抹教育联合万达宝贝王，挥动画笔玩转现实版的海底小纵队，即日起至8月31号，北京怀房万达广场地铁4号线行宫站。

每个人都会有烦心事，但是面对烦心事最好的方式呢，就是正视它。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种生活是容易的，有的时候你所羡慕的那种光鲜亮丽的背后，都会有一段沉默的时光。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不管命运是多么的出其不意，一定要努力的成为自己的支撑，因为阳光总在风雨后。 九精英有话说， 相信是成功的开始，创新是成功的过程，成功是坚持的结果。

年全球未来政策奖呢最近揭晓了，在2002年的1月1号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呢，荣获到了2017年全球未来政策奖的银奖，这也是世界上第一个致力于荒漠化防治的综合性法规，强化了国家应对荒漠化的挑战的努力，也为国家防治荒漠化行动计划和一系列的修复风险土地的项目实施提供了法律框架的依据。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国家卫计委日前公布了公报，称2016年我国的居民健康水平呢在不断的提高，人均的住院费用5年以来也是首次出现了负增长。日前，上海市保消委就消费投诉当中涉及支付安全、合约承诺、信息不透明等问题约谈了支付宝，指出支付宝上的第三方服务的提供者呢缺少对于真实信息的披露以及消费纠纷责任的承担，希望支付宝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和改进。人社部公布，目前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兵团呢，均已经建成了省级全民社会保障参保登记的数据库，登记信息平均入库率达到了89%，有望在年底实现登记全覆盖。接下来关注铁路方面的消息，钱江长铁路武陵山隧道在近日贯通了，而钱江长铁路呢起于重庆的钱江，途经湖南的张家界，止于湖南常德，总长达到了340公里，建成之后从重庆长沙到张家界都只需要2个小时的时间。

每个人都会有烦心事，但是面对烦新的学期就要开始了，你是不是也正在规划自己的大学生活呢？比如说空闲时间应该如何安排，专业和兴趣到底该如何平衡。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虽然远离了父母的唠叨，但是大学生活每个人只有一次，好好的规划才能够不负青春。 九精英有话说， 成功人士这个本身概念都很模糊，更多的是在内心的感受，那么不是在于财富上有多成功，而在于你对生活的一种态度和理解。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一种梦想，一种愿望，一种去改变一些社会现象的动力。 一定要有初心去干任何一件事情，干事也好，干产品也好，或者是最后做品牌也好，一定是按照一个初心的标准，对自己进行要求也好，规范也好，去做事情。 我希望所有的创业的朋友们呢，一定要专注细分任何一个小的领域，只要你扎得够深，都可以撕开一个大市场的口子。 今天九六九五周年街头大访问，九六九五周年你有什么样的祝福呢？ 九六九五周年台庆，希望九六九一意归鸟，再翔再飞。 希望九六九越办越好吧，感谢九六九这么多年来一直的陪伴，也希望能在这个节目上听到更多好听的歌，还有更多优秀的节目。 真心祝贺九六九五周年快乐，未来要带我们继续回顾经典，将经典融入新的意蕴、新的感动、新的理解、新的表达，带给我们更多好听的歌曲。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爱上我的人，心海闪亮着金色的翅膀，今晚环绕在幸福的等待。 今晚星空看来有些怪，我望着你心里话我不能再等待，有一些感慨停下这期待，一路走来永远有我，日子很浪漫。我还记得第一场电影我们一起看，想要偷偷牵你手却又不够勇敢，想起当时一直狂飙汗，那现在慢慢已经成为一种甜蜜习惯。二月十四第一个烛光晚餐，餐点不多但是相聚价值很可观，已经就算这里祈求时间慢慢的转，红烛渐渐让你微醺躺在我的臂弯子。 Baby girl 美丽回忆我都印在脑海，那还有更多经典过夜值得一起等待，上辈子的爱今世的恋爱，今世还是请你带上我的爱。 到底会是情人或是朋友，什么时候我们才跨越过还欠些感动，你站在我的背后轻轻对我说，为你带上我的爱， 请你带上我的爱， 最幸福的人是我。 当你寂寞的时候你会不想起我，当你难过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旧，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万事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你才是无缺完美，我会轻轻在你心上贴上小心翼翼，如果前世有罪今世不可畏，今世还是选择彼此一起去面对。 你若是相爱的人全都能够在茫茫人海相遇，你和我还牵起感动，你握起我的右手走向了永远，让我为你带上我的爱， 带上我的爱深刻， 最幸福的人是我。 如果是天意的安排让我们相遇相爱，我盼望有一天能彼此互换借还，今生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会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爱意不会随着眉毛眼神慢慢转淡，情意可能随着年纪逐渐凋零衰老，但结婚上永远刻着祝福白头到老，永远完美的一天，天时地利人和感动气氛毫无缺陷，未来日子里双手请交给我牵，我愿意为了你赌上我所有一切，前世欠的爱今世加倍还，今晚愿不愿意带上这一切还。 是自然界最古老的圣殿，我的冰川河流为你们提供维持生命的水，我的森林你们的树木为你们提供新鲜的空气，我清晰地看到你们对这个地球的所作所为，曾经你们来到我的森林只为享受身心的宁静，攀登到我的顶峰只为获得心灵的启迪，

那些时光是我这一辈子最美好的，那些回忆依然无法忘记，我依然爱你，这是唯一的退路，我依然珍惜时时刻刻的幸福，你每个呼吸每个动作每个表情到最后一定会依然爱你、yeah、你每表情到永远一定会依然爱你。 欢迎继续锁定经典九六九，我是周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7点钟跟你一起分享经典好音乐。那么在9月6号的时候呢，也就是我们969的5周年台庆了。那在这一段时间呢，我们也是征集到了很多听友的祝福，比如说像祝福9695周年生日快乐，还有祝福969以后越办越好之类的。如果你也是969的忠实粉丝的话，你也见证了969这几年的成长，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平台经典969给我们送来你的祝福，我们也期待你的声音，而且我们还有丰富的礼物和惊喜在等你。 也哭过